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袁凌波，袁秉道的二妹。 此人应该早就在香港定居了，怎么会突然回来？ 袁冰有单独的牢房，他跟巡捕处得也不错，来探监的人自称是他二姑，巡捕就同意他去探监了。 堂堂租界捕房的管辖竟如此松懈， 哼，说的是，要不然怎么能让人在里头喝酒打牌吃宵夜？ 林叔一脸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的表情，他一头散发汗湿贴在额前，黑白分明，中气不足，再撑也撑不起平时的潇洒惬意。岳定堂扫他一眼，把原本到了嘴边的奚落咽下去了。 按理说，袁二姑如果是假的，袁冰当即就会发现。但是根据巡捕供词，此女进去之后，在里头待了约摸一个小时，都没有太大的动静传出来。对方离开之后，他还进去看了一眼，袁冰老老实实坐在那里，并无吵闹喧哗。直到半个小时后，里头传来声响，袁冰说他身体不适，并且情况越发严重，巡捕赶紧喊人叫来医生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 你们确定过尸体是他吗？ 尸体的确是他，这点毫无疑问。他的死因初步判定是吸食大烟过量，也就是说，他那位二姑进去探监，还给他带去了大烟抽食，坚守的巡捕收受贿赂，所以一开始对我们隐瞒了这一点，现在已经被革职查问了。 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话用在当下的上海滩半点也不夸张。袁冰虽然因为嫌疑被暂时关押，但袁家毕竟还有些家底，足够他买通巡捕房，在里面过得舒服一些。而且因着他的身份，大家也不敢乱来，连带着袁凌波的突然出现，也不会有人去询问，就这么轻易被放进去与袁冰近距离接触。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那一个小时内谈了什么，那个女人又到底是不是袁冰的二姑，这些都将随着袁冰的死彻底成为一个谜。如无意外，现在即使他们把整个上海都掀了，也找不到一个叫袁凌波的女人。 那么阿兰呢？事件结果是什么？ 说出来你也许不信，现在初步的报告显示，阿兰的确是上吊被勒死的。 这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杀，若是有人先令他昏迷，再将他搬上吊绳，同样可以令他上吊窒息而死，且查不出任何异状。 不管是不是，现在都不重要了。 之前他们还奇怪，对方如果冲着袁家而来，为什么没直接从袁冰那里下手，而是先通过杜运宁？这话才刚说没多久，袁冰果然就出事儿了。袁冰的死讯一旦传出去，将势必再度引起轰动，为这桩谜案增添更多扑朔迷离的色彩。不少小说家或许会因此触发灵感，编出更多稀奇古怪的情节，报刊连载的袁家三部曲也能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但这些都与案件本身没什么关系了，甚至会令案子离真相越来越遥远。如果将视线从三个人的死因身上拉回来，直接跳到结果呢？当了警察之后，林叔接触过不少案子，从鸡毛蒜皮到大案悬案，上海滩每天发生的事情不少，无法侦破的案件更多，许多卷宗早已积灰堆尘压箱底。林叔闲来无事的时候会去档案室慢慢翻看，也没有人会来催促他赶紧看完，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消遣和乐趣。从这些案件中，林叔也慢慢悟到一些思路。比如说，当你看似被一团线牵着走的时候，先不要去理会那根绳子，可以直接尝试越过牵线的人走到前面去，也许又会发现另外一番景象。 袁冰有没有私生子？ 没有。袁冰虽然在外面风流成性，但长期吸食大烟，对他的生育能力应该还是造成了一定影响。 袁冰有三个姑姑，如果袁冰和杜运宁都死了，按理来说袁家遗产应该由三个姑姑来继承， 但是三姑已死，无儿无女，大姑远在美国，现在都还不一定收到袁家出事的消息。唯一一个二姑袁凌波，就是他临死前过来探望的。 不错，但他一出现势必难以摆脱杀害侄儿图谋财产的嫌疑。如果这个袁凌波是真的，他就不可能再出现。 要是袁家财产迟迟没有人继承，政府就会回收充公，并把宅子重新进行拍卖。 岳定堂皱起眉头，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林叔先不必再说下去，但他自己却迟迟没有出声，显然在理清思路。林叔想到女佣阿兰，也想到袁家宅子，这个女人势必是其中关键的一环，她也许本来是知情者或者参与者，所以她必须死。凶手为了掩盖一些事情而杀人灭口，认为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死人越多，祸战也越多。 我先去查一查阿兰的。 我想去袁家看看。 二人几乎同时开口。 袁冰和阿兰的死虽然是个不幸的消息，但也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间接为你洗清嫌疑。现在你大可不必那么着急了。 案子早日告破，我才能早日彻底摆脱嫌疑，否则凶手逍遥法外，我肯定也要被警察局那边停职查看的。我的职业理想就是当警察，我可不想丢了这份工作。 医生让你多休息，你现在不宜走动。 我觉得我好多了，我刚才梦见杜玉宁了。 岳定堂沉默了，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虽然已经是过去的记忆，但记忆终究在那里，永远不会被抹去。现在的杜韵宁多可悲，她的从前就多纯真美好，那是属于两个人共同的过去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谁都想以真相告慰她的在天之灵。 明天等医生查房确定你可以出院之后，我们再去袁家仔细查看一遍。 我觉得我们上次应该遗漏了什么重要的细节。 岳定堂看他一脸倦意，苍白无神，便将手中卷宗整理好，站起身来。 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我再过来。 慢走不送，哎，别关灯啊。 林叔顺势滑入被窝，将被子高拉盖过耳朵。 你怕黑还是怕鬼？ 那人果不其然没吭声，像是睡着了。岳定堂笑了笑，走到门边正要开门，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又回过头。 对了，忘了问你，你说你图好玩，练了几年左手写字，怎么连开枪也换左手了？也是图好玩？ 我是警察，左右手都能用，才能在关键时刻保命。说了你也不懂。睡了。 大年初二清晨，岳定堂起了个大早，先去学校把批好的作业放到办公室，再去医院。他以为林叔早就穿戴整齐在等自己，结果一推开房门，就看见对方还赖在床上，床边一左一右是两个姐姐，林瑶以及岳定堂的亲姐岳春晓。 快起来吃点东西啊， 你空腹怎么能出门啊？ 我给你带了油条豆浆，刚出炉的。油条还酥脆，再晚一点软了就不好吃了。哎，还有酱油，你不是最爱油条蘸酱油吗？都给你备着了。 谢谢，好吃。 慢点别噎着，我这儿啊还有豆花，你要是不喜欢吃这些东西啊，你就喝点鸡汤。从昨天晚上我就开始熬了，岳定堂回去想喝我都没让他喝呢。 鸡汤真香，谢谢陈小姐。 站在门边的岳定堂仿佛看见两个老妈子在不厌其烦地哄小孩，问题是老妈子不老，小孩也不小了，他所认识的三姐岳春晓也不像是这么有耐心的人，兴许是家里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全都独立自主，各有事业，从小到大就不用他怎么操心，所以一看见白皙漂亮软乎的林叔，母爱与姐姐的怜爱之情就一下子水涨船高，泛滥成灾了。简而言之，看脸。岳定堂也不得不承认，林叔在不说话别摆出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时，看上去是挺能够迷惑人的。许多女性从幼到老就吃这一套， 两位年轻女性并不知道月定堂的腹诽，还在不遗余力地又劝又哄。单是把灵叔从被窝里挖出来坐起，到他肯拿着一块油饼啃，就足以让他们有莫大的成就感。 哎，多吃点多吃点，吃慢点吃慢点。 两个女人唱着反调，雄踞两侧，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和谐，皆因中间这个人，而他还得了便宜又卖乖。 姐，春小姐，我想吃豆皮儿。 那是什么呀？豆腐做的？ 据说是湖北那边的小吃，上回有人在街头卖，我吃过一回，就是豆皮里裹着糯米香菇，放在锅里煎，特别香。 那还不容易呀、啊？我家里厨子就是武汉人，回头让他给你做一个，中午给你送过来。再弄点汤好不好呀？你喜欢排骨汤还是鲜虾豆腐汤？ 不用麻烦你了，我已经在家给他熬了，今早忘记带过来而已。 你看你又来了，你要是真熬了汤，今天能让我出风头呀？现在排骨多贵呀、啊，你们少吃点没事，别回头死要面子把林叔给饿瘦了。 月春晓，这是我弟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别假惺惺做好人，想挑拨我们姐弟关系。 他救了定堂，怎么就不关我事？我这是心肠软，见不得林叔为了你委屈自己。 林叔正一口豆浆一口豆花，低头无声，试图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岳定堂几乎要气笑了，他咳嗽一声，把两个人从战场上拉回来。 姐，姚姐，我跟他有点正事要谈，你们先走吧。 岳春晓这才想起有他这个弟弟的存在。 哎，你早餐吃了没有啊？家里我给你留了一份的。 哎呀，要是没吃啊，我多带了一份，就在桌上食盒，没打开的。不知道你喜欢甜口还是咸口，我都买了。 切，你现在回来做好人了，刚还说你弟弟用不着我操心呢。 我喜欢定堂懂事稳重，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好了好了，两位姐姐，我们现在真要谈事情了，两位明天再过来好不好？ 好好好，我们走我们走。 哎，你们一定记得吃早餐啊。 知道了，大姐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